别想我离，像万般残敌，全白我比全是你，惋惜你自飘逸人无语，不懂秋风沙沙地，孤窗外已是你，故事远去几华里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，情深里愁几许关于你，情太温柔绵密还在爱你，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，情太温柔绵密你吻我离，愿春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，而我云能情绪只能饮醉意，傻傻地，孤窗外已是你，故事远去几华里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，琴声里敲起许关于你，情在一首遍地还在爱你，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，情太依旧绵密你吻我离，愿春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，而我酝酿情绪只得饮醉意，烛火摇曳泪眼落尽，风风收拾秋冷的回忆，情在一首遍地放不下你，情在一首遍地你吻我离，一直和我四季找你的消息，不知那些天雨又一年过去，今日看见我离却等不到你， 感到寂寞， 别再说

有一些老作品啊，老歌，对于现在时下的年轻朋友来说就是一首新歌，因为他们确实都没有听过。但是往往会有很多的人，很多一些新歌手会把这些新歌重新去进行编曲重新录制，重新演唱，会有一个全新的版本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弦子的《时间的沙》。 一个人守在风中等承诺，一封信一年时间都掠过，一颗心消瘦撩人的寂寞，回忆都是附和。两个人在七月中散去了，我的手被温暖过，幸福了。当缠绕爱情的帷幕落下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时间的沙，它从浮尘落下，泪水哭在自己 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延。

声音非常具有辨识度。随后继续跟你分享到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来自于叮当他的实力唱将啊，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具有难度翻唱，自杨宗纬的《洋葱》。待会儿再见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最着迷你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有人是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我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 过的年华，命运的

鱼对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受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10点之后，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。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张洪亮带来的《伊豆的舞娘》。 红的心灯留下烟酒味，熏坏心中的花蕊，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，真不知情。你许情假意，我也跳舞纷飞，雪也阴乱乱飞。走得很沉，脚步太沉重，喝饭动了他一杯，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爱谁。早已我甘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蕾，唱到尽头的恋曲，换个人去寻觅。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。醉什么死最高兴，何必再相信。爱谁有花没有花蕾，太沉重，喝饭干了他一杯，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爱谁。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蕾，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蕾，有花没有花蕾。

船摇摇晃晃，弯弯雪在朦胧的天上， 天 地星星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摇摇心上。你说情话深处人怎么不哭，爱到落时就牵肠。 这首歌的原版是张学友大哥，而之后像林志炫也有翻唱过，刚刚听到的是柯以敏的版本。这首歌在90年代张学友发行的时候并没有大火，因为当时张学友的好歌实在太多，所以在林志炫翻唱之后，这首歌才是重新的又火了一遍，再到后来柯以敏也有翻唱过，所以不一样版本可能不管是唱的人或者听的人，在当中都会听到不一样的感觉。接下来是陈翔的《浅水中》。 我们用同样的语法，却听不懂彼此的话，有时选择沉默当作包容，也是一种表达。就这样共存方法可以长久点吧，同行路上走得十分长。我们都对爱不知情况，不知何时该收，何时该走，直到无法收拾后果。我们都让你任性自由，我只能动也不动，就像潜水中。